历来的传统是说每一期的开头是比较随性的，对吧？我们一般都是在开始录之前几分钟才决定开头怎么说或者说什么的。但是今天这一期的开头是几乎在那个好几天之前我就想应该怎么说的，对吧？ 我不知道呀。 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呀。我台历来的传统是一开始，对吧，直接都需要先比范一下说，哎，今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吧？ 那我补充说明今天一下什么样的状态啊。大家知道在本周那个 WWDC 那个开发者发布大会的时候，我才做了一个直播。 我都忘了这回事了、啊、 我才做了一个直播， 求不要揭开这个伤疤。 我在揭我自己的伤疤好不好？ 没有没有，我会觉得内疚。 有些听众不知道什么情况，我还是再说一下。当时Leon力推说我一点钟开始大会呢，我们应该在23点的时候就开始跟大家暖场，这样跟给大家留一点互动的时间嘛，对吧？然后在当天 我的初衷还是好的、 初衷是好的，这点我不得不点赞。但是在当天十点超过十点的时候 Leon 跟我说我可能11点钟没法来了。然后我当时因为那个默默的账号是李阳申请的，对吧？然后之前那些东西我都没有接触过，那我赶紧拉着我老婆回去先布置一下。我老婆还挺给力的，然后她 看得出来， 哎，给现场布置了一些有气氛的东西，想要救救场，因为毕竟一个人很尴尬的。但是她再怎么救，还是只有我一个人了。然后，我之前想要花点时间跟李阳说一下，就是在那2个小时里面我们说点什么东西，对吧？但是他后来也没有来，那我只能非常尴尬的在那边聊天了。但是我要第一次感谢我们的听众，就是当天我们的听众还是很努力的给我们找一些话题，没有我们，给我找了一个话题。导致我尴尬的聊天还能尬聊还能聊那么一会儿，对吧？然后但这边我要给大家第一个道歉，对吧？这个道歉当然是带力量到的，对吧？就是 WWDC 开场之后，我个人有点沉浸在想听那个发布会的节奏当中了，然后很多内容并没有过多的跟大家去进行互动。但是非常感谢大家，真的非常感谢。就是我没有详细的统计啊，但我知道在3点多钟，因为当天发布会时间特别长嘛，3点多钟的时候结束之前依然有多达可能快20位的听众还留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而且大家为了努力使我不那么紧张不那么尴尬，还经常在那个打字跟我们互动，然后我是 感动中国，中国好听众 啊。 其实我现在也是心绪非常复杂，非常的五味杂陈。一方面呢，我知道我从一些渠道听到说，那个当天在那个直播过程当中，姐姐每5分钟就代我向大家道一歉，对吧？ 你还有不满意是吗？ 没有，完全没有，怎么敢呢，老板？其实我也是希望说，先在这样的一个场合，正式由我自己在郑重的对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直播的大家道一个歉， 跪下。 哎，贵不贵大家也看不见是吧，就不需要这样拘泥于这种形式了，郑重的道个歉。虽然我也是因为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没有办法到场，但是毕竟是那个重复花式打脸，对吧？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我们一定会找一个机会补偿大家的。 我再也不做直播。 话不要说的这么满。 力量也挺惨的，他据说当天那个一直到4点多钟才回家，所以大家就原谅他吧。说到那个 WWDC， 我们今天开场之前索性先聊一下吧，对吧？反正那天没有聊到嘛，对吧？ 很惭愧啊，那个我是前天才陆陆续续的看了一些那个WWDC 的那个 史上最佳直播，在直播时间之后3天，终于把直播的内容给看完了。 惭愧啊，还没看完。 啊，你继续，你继续。 我刚看到那个 High Sierra 的那个相关的那些东西 啊， 所谓的那个 iMac Pro 啊，这些东西我都没看到的。这些 WWDC 你有什么让你觉得就是特别心动的地方？ 心动啊， 嗯， 我觉得最后那个音箱其实挺心动的。为什么呢？是因为 AirPod 是吧？ 啊， 那个 HomePod， 然后。虽然我看得出那个东西改工痕迹挺明显的， 嗯， 就是它只大部分的当天发布会大部分的内容都是针对说播放音乐这一块的， 嗯， 但是在智能领域它能做些什么事情其实并没有 过多的设计， 有提到但是没有深入， 嗯， 从它的角度来讲主打的那个内容是听音乐， 但是我觉得啊， 嗯， 我觉得也没错， 嗯， 因为前段时间我刚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说他统计了当前的那几家主流的这个原厂语音的设备， 嗯， 所谓的就是人工智能因素的这些原厂语音设备，比如说 Amazon 的那个 Echo 啊， 嗯， 然后 Google 那个叫什么我忘记了， Google Home 对吧，反正这些东西， 嗯， 统计了他们的真实的那个用户使用的行为， 嗯， 很尴尬的，大多数用户用它来干什么，就是当年调戏 Siri 的那些东西， 嗯， 查天气， 嗯， 然后 设个闹钟设个提醒什么的， 对对，亚马逊寄希望于用它去比如说作为一个购物入口的这样的一个 还是比较远 期望，对，至少目前来看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因为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我之前好像也有在某期节目里面有讲过，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这个原厂语音操作的这种方式， 嗯， 并不是一个那么的怎么说有效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嘛，对吧， 我个人是不太看好这个场景的， 虽然你说的这个我觉得特别成立，我自己感受也是这样， 嗯， 但是呢因为之前 Google Home 跟那个东西实在太强大了，而且这个时间点非常的好， 嗯， 所以我会觉得它真的是在是在赶工，而且最最牛逼的是之前我印象当中除了比如说 iPhone 第一代发布的时候它可能离从发布时间到最后产品上市时间隔得那么长， 嗯， 然后像 AirPods 那个耳机发布时间到最后上市的时间也隔得 也比较长，但那是因为生产环节当中出了一些问题可能有些延期， 嗯， 但这一次他这么早就发布了，然后产品要到年底才上线，然后很多细节都没有出来， 嗯， 所以让我觉得好像很多事情它确实是一个比较仓促的研究过程，但总体来说， 嗯， 我为什么期待那个东西是因为我就在前不久我买过那个 Amazon Echo 的那个 Dot， 嗯， 那个小的那个版本， 嗯， 我本来以为 Google Home 肯定是要翻墙， 嗯， 而且是要路由器翻墙不能用，但后来发现其实亚马逊那东西也必须得要路由器翻墙才能比较流畅的使用，所以后来我很遗憾的去把它退掉了，但我相信 Apple 的那个东西如果上线的话肯定是不需要翻墙对吧， 诶，未必哦， 话不能说嘛，但 你看 大部分情况是不需要， 嗯，你看它现在也只针对那个美国加拿大 啊，那是因为 Apple Music 的那个关系，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一个类似于就像上一次对吧，我满怀欣喜的买了 Apple TV 那样的，就是，我既希望于 Apple TV 有一天正式进入大陆，然后什么爱奇艺优酷啊， 嗯， 这些视频聚合的这些供应商们会在 Apple TV 上出相应的这种 App， 嗯，事实上太难以了 啊，一年过去了那个东西还在那边吃灰，我对吧， Apple TV 对我来说最大的作用就是每年苹果发布会的时候拿出来 好奢侈啊好，那 WWDC 内容差不多就到这边吧， 嗯， 感谢各位收听 我们的节目 啊，今天这个苹果 WWDC 延时一周直播的那个直播活动终于结束了还有那个 iOS 脸上火辣辣的烫 还有那个 iOS 11， 嗯， 对，因为那个我是前两天就装了那个 安装了嘛， 那个预览版，然后李阳刚刚 也上 把玩了一下， 把玩了一下。你能说说，因为我已经用了一阵了，你先说说你的第一印象。 最近我是一条视觉狗，对吧？ 嗯。 那我打开杰杰的这个装了 iOS 十一的 iPhone 之后，首先就是特别关注的就是一些视觉元素的这些改变嘛，比如说那个任务栏上面的 VPN 的图标，从直角变成了圆角，电池的图标，外面的秒边从那个实线变成了那个透明度有所减弱的这样的实线。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地方嘛，就是 Control Center 它的样式完全变掉了嘛。 嗯。 之前也有很多截图我也看到过了，然后实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觉得好像对这个版本可能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这样的一个预览版嘛，所以应该会在我的直觉中应该会加上那个就是 Taptic Engine 对应的这个 震动反馈， 哎，对，微震动反馈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它还没有加上。 嗯。 对我本人来说，我觉得这个布局我既不喜欢也不讨厌， 嗯， 它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 嗯。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方，就是现在 APP 打开关闭时候的这个 transition 动画， 嗯， 又变了， 嗯， 我还蛮喜欢的， 每年一变， 对，我还蛮喜欢的，它现在这个曲线调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蛮合我意的， 嗯。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啊？嗯。应该网上大家都有讲过嘛 ，San Francisco 的那个非常粗又壮的那个标题嘛，对吧？ 嗯、 其他好像也没什么，好像毕竟我才把玩了几分钟而已， 嗯、 啊。 那我说说我的感受吧。首先，这一次让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说，在这么早预览版刚发布的时候呢 ，Apple 就直接把。嗯，他们那个新版本的那个 PSD 以及 Sketch 的原文件给发出来了， 哦， 所以也可以去看了一下它里面的一些东西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样式吧， 嗯， 比如说李阳前面提到的那个大标题，对吧？ 嗯、 现在对它大标题已经变成它整体的一个设计语言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了， 嗯， 包括以前没有标题的那些 App， 比如说设置， 嗯。 比如说 我刚才就看到设置， 对吧？嗯，比如说那个， 哎，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大标题， 嗯， 它的那个编剧的这个关系， 嗯， 应该是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初步的这种状态的。 就是、 它字到顶端的这些距离啊什么的， 嗯、你觉得还有待调整是吗？ 对，上显粗糙吧。 嗯，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就是说。确实非常的大， 嗯， 看了一下那个原文件， 你打开你没有办法把视线，对吧？ 对，它有整整34个 PT 那么大， 嗯， 这个，而且都是我肉眼看不出来是那个 medium 还是 bold。 哎，你换成中文之后，它会是什么样子的？ 非常好的问题，你先聊着啊，我换一下。 然后我发现那个 launcher 上面的那些就是 icon。就 App Icon 下面的这个标题字， 嗯， 也变了。 哦，这个我倒没注意。 你一会儿可以拿我的手机去对比一下。 那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现在整体又开始变粗了。 嗯， 对吧？ 嗯。 哎，下面字好像是变粗了。 对点，你看一眼。 嗯， 是的，不一样的。 嗯。 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平方什么时候可以加入那个对应着 San Francisco 的最粗的那个， 哦，早晚会有的吧，应该。不过说到平方，其实之前也是看那个下载这个官方原文件的时候，也提到说那个 San Francisco 字体它本来也有更新嘛， 嗯， 它现在改版叫 San Francisco Pro， 嗯， 然后我打开我的软件里面，简单的我只非常粗糙的对比一下，就是。 嗯， 大写字母基本上没有变，但小写字母的字间距缩小了。 嗯， 然后官方有说到那个增补了大概几千个字符来对应各种不同的语言。 嗯， 另外呢，还是也是其他听众，也不是其他听众了，是其他的那个网站上的 用户可能有截图说他现在把现在加入了一个小写的 A， 把原来的那个双层的、 嗯、 现在又加了一个单层的选项。 嗯， 但事实上我打开之后，至少在 PS 里面我并没有看到有 alternative 的那个选项在、 嗯、 所以我这个部分我还没有清测过，我不太清楚到底机制是怎么样，但至少就跟当年那个 Roboto 那个有 2.0 版本一样、啊、这次那个 San Francisco 也有更新，而且是据说是增加了一些不同的版本，比如说在手表上面有 San Francisco 的一个圆体的版本。 说到那个你刚才说到手表、 嗯、 其实对我来说啊，我蛮期待它出下一代手表的。 然后呢，上次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好像 讨论过吗？ 我不是说那个是直播时候说的吗？反正我一直是想要一个，我也想要一个新版的手表。嗯，我希望它能够更薄一点，然后机能更弱一点，也不机能更弱一点没有关系，屏幕更次一点没有关系，但它就专注把那个推送提醒这件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嗯、 我不希望它有非常强的那个 app 的功能啊，在里面点击操作这种我都不需要，我只需要能够抬起手表能够看到那个推送， 嗯， 然后推送如果有进一步的简单的那些交互能够去做好，我觉得 OK 就可以了。 那你买个 Pebble 吧。 他能那个跟系统整合的那么周密吗？ 只要是那个系统通知，他这边都能显示。 都能显示的吗？ 都能显示。 他怎么实现的？ 具体实现方式我不知道。 那这还真可以试一下。 啊、嗯，都能显示。我不想，我想再换一块手表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嗯、 是因为。我觉得 Pebble 这个系统做的非常符合你的要求了， 这样 的。对，然后呢，让我最不满意的是两点，一个是它的外观，那个我的这块是最后一代的那个 Pebble Time Steel 嘛， 嗯， 本来它会计划出那个 Pebble Time 2的， 后来倒闭了， 我倒闭了嘛， 嗯。 我这块手表还是历经了千辛万苦才拿到手的。 嗯， 这块一代的这个 Time Steel， 它的屏占比实在是太吓人了。对，太吓人了。我希望这块屏幕更大一些。 嗯，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当初买它是收了它宣传，以为它用的是一块一英寸的屏幕。 嗯， 其实不是。其实不过就是一块半反射的这样的一个液晶屏、 嗯、 号称可以续航15天的，其实也可能在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频度下面也不过就两三天， 没、比那个 Apple Watch 好多少， 不超过五天。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吸引力就减低了嘛、 嗯、 那我更希望说有一块更加跟那个 iOS 啊这个环境更加契合的这样一个设备来使用它。 嗯， 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其实也跟外观有关嘛，它虽然是一个铝合金的这样的一个框架的这样的一个机身，但是非常脆弱。 嗯， 非常脆弱。我这块手表也不过就戴了半年不到吧，也就是正常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我用东西相对来说还算是不那么粗暴的，但是这块手表上已经满是划痕了。 嗯， 我不知道杰杰你戴手表的时候有没有去注意过，我在使用 iPhone 的时候我也是正常使用，我不贴膜，但是在我使用了2年之后，每一代的我使用的 iPhone 几乎就说你以一个不是那种吹毛求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观察它的屏幕表面的话，你是看不到一些特别大的划痕的。 嗯、对， 对吧？那个康宁给 Apple 的这块大猩猩玻璃，我觉得还是非常称职的。但是在 Pebble 上面这块大猩猩玻璃，我就觉得，哎，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个是造成了我想去换它的一个原因， 嗯、 因为，不知道，手表毕竟是我一个随身随时随地都带着的这样一个东西。 嗯， 作为我这种有一点点这种你说叫强迫症吗，还是什么样的这种心理障碍的人来说，我看到这个东西我会浑身不舒服。 嗯，那我们的延时直播这个结束了。今天的片头比较长。 其实今天的节目内容还蛮沉重的，是吧？ 嗯。啊，对，我们今天开头片头都忘了说主题了，是吧？ 来呀，老板。 嗯。啊，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是一个综合之前。 其实类似的话题在我们的这个话题池里面已经躺了好久了。 对对对。 但是呢，我们也一直没有说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去把它录出来。 嗯。 然后录这样一期节目的一个原因呢，是 因为 上周是吧？ 对，上周。从节目如果听到的听众来说，应该就上周。但是这个时间不是重点。 对。 关键是在我们的群里面， 嗯， 有一个。是谢转转同学还是阿修罗同学？ 我不知道，不记得。 我反正他说 我对男生的 无力吐槽，我要带回节奏。很多很多听众都说那个我经常那个打断你，但是真的没有办法，那个我已经习惯了。然后那个好像是阿修罗，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年纪大的设计师都去哪儿了呢？我觉得我们公司没有什么年纪大，都年纪很轻。那这些设计师年纪大之后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找不到？ 嗯，其实我觉得群里面的一些朋友他们的回答已经蛮好了。 对，但反正我当时我一开始也没有回答，然后也没有说话，我只是、 嗯、 一开始我只是想搬着小板凳来听故事的那种感觉，想去 看大家 旁观那种。 对 对对。然后后来才发现，哎，我操！他对年纪大的设计师定义就是30岁以上就算大了。原来他妈的我已经算是年纪很大的了。然后备受打击之后，我觉得嗯，我们要把这个话题可以深入的去聊一下。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会比较大，设计师里面的那种互相的那种歧视或者说阶级的歧视， 嗯， 这种东西。你以前离开某一家公司的原因是说那家公司的人跟那家公司的人聊不到一块去， 嗯， 他们吃饭的时候每天就两个话题。 但我觉得这不是年龄的，其实这无关乎年龄。 我觉得这就是年龄。 我觉得这个是能力上面的歧视。 嗯，也可以。但我先说完这个话题了。 嗯， 李阳当时说他离开那个公司就因为前公司那边的人就讨论两个话题，孩子跟股票。 嗯， 嗯， 这里面我觉得确实包含你说的能力歧视，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说像孩子这种东西不到这个年龄哪有孩子，对吧？ 我现在也没有啊。 你现在没有，我觉得这不是说那个问题，而是问题在于说有孩子一般来说年纪会更大一点，对吧？ 嗯， 不是说你年纪大的一定有孩子，而是说有孩子一般来说年纪比较大。 嗯， 那这其实就隐含着一层年龄的歧视嘛。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嗯，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原因啊？ 嗯， 是我觉得有能力的设计师， 嗯， 有想法的设计师， 多大他都是牛逼的。 如果这个环境里面大部分都是类似的这样的一群人， 嗯， 他们在休憩的时候，他们在空闲的时候， 嗯， 可能也会不经意间去聊聊类似的这样的话题，但是呢，这个话题绝对不是他们聊天的那个主要组成部分。大多数情况下面他们会聊一些我认为比较有趣的东西。 嗯， 对吧？我现在也会跟别人聊股票啊，也会聊房子啊，对吧？ 嗯， 但是这绝对不是 主要的话题。 对，这绝对不是主流。 嗯， 所以我觉得这点上来说啊，至少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年龄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歧视点。 嗯， 或者说设计师与设计师之间不应该有年龄上面的歧视。 嗯， 像其他的，比如说老板招人， HR 招人，可能因为他们不懂，他们不了解，对吧？ 嗯， 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那是全职业的。 嗯， 那是全职业的，并不是仅限于设计师。 嗯， 设计师我还是觉得年龄不是问题，能力是问题。 嗯， 一些没能力的老混子， 嗯， 那你不歧视他歧视谁呢？ 嗯，哎，其实你说到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心里都有点发毛。 怎么说？ 因为说难听点，嗯，我也算是那种年纪大的老混子。 我怎么见 啊？你也是不就好了？ 我当然不是了。 因为其实这关键到混这个词是怎么去形容，就是怎么讲，这个今天这个话题真的好沉重。 哎，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嗯， 我来给你下个台阶啊。 啊， 不是，我觉得你绝对不是老混子， 嗯， 或者说 我是混的不好的混子， 或者说我们要这样去定义这件事情，混， 嗯， 哪个领域都是需要混的。 嗯， 这个混是什么意思呢？是在这个领域里面你游刃有余，像那个是谁说的，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对吧？ 嗯， 是处于这种金庸啊、古龙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武侠世界里面的这种武林高手的这种状态。 你这个台阶找的这么高大上，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这个是混，还有一种是什么？是老油条。 嗯， 老油条已经每天都在那边，在一个油锅里面反反复复的炸，反反复复的炸，炸的自己又干又瘪又脆，然后。 嗯， 自己内心已经干枯了， 嗯， 自己对于自己做的事情丝毫没有这样的一些激情啊， 嗯， 然后信念啊，对他来说这个东西无非就是一个糊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嗯， 他就是靠这个东西赚点钱而已， 嗯， 对吧？做什么跟哪些人打交道对他来说就是这样子， 嗯， 每天八小时打卡上班，打卡下班，好了，一天结束了， 嗯， 回家该干嘛干嘛，第二天来该干嘛干嘛，是这样子的。这种老油条大家应该也都见过，对吧？我觉得坐在我右手边的这位微微谢顶，对吧？然后因为今天我家我们在录制节目的时候无法打开空调，然后弄得现在可能脸上满面油光的这位结晶同志，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我多少是，啊，我不想要那个台阶， 尴尬。 因为这其实牵涉到一说，因为这其实牵涉到中国的国情啊，我觉得， 嗯， 就是你可以发现在国外，包括我们以前说过，我说过在惠普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同事，对吧？ 嗯， 然后那个美国的同事做交互的。 嗯， 当然他的 title 都不是做交互，是叫人因工程嘛，对吧？ 嗯， 他在惠普干了几年我忘了，但反正他这一行已经干了19年了。 嗯， 等于是这一个产业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作为一份子参与其中了。 嗯， 然后据说当年在美国那边也曾经老板让他带过一年，当过一年经理，但是后来他马上就说我不适合做人员管理，又退回到之前专家岗位。然后在公司内部，其实在哪怕在我当时刚加入惠普2008年的时候，他已经是威望非常重了， 嗯， 然后大家都非常认可他做的那些东西了。他其实他那种状态就已经觉得，我觉得已经是一种你前面说的那种游刃有余的那种状态。 嗯， 而且对于设计这种东西，我看不出他说到底激情有多深，但至少我觉得他对于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关注的，而不是把它简单的作为一个每天哗哗哗这样过去就过去的这种事情。嗯，但是其实你在中国说实在的，如果你一个设计师或者什么类似的这种行业的工种的人，你在一个岗位上你做了19年，然后也没有做到经理，也没有带人，其实你很难让大家不去歧视他。 哦，明白你意思。 嗯， 结合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吧， 嗯， 两年前， 嗯， 至少两年前我还是这样的看法， 嗯， 我记得我以前也跟姐姐有聊过，我跟刚才姐姐在那个例子里面提到那位惠普的前辈的看法是一样的。以前我是希望自己一直是走一个一线的这样的一个对设计岗位的这样的一个路线的， 嗯， 我不喜欢带人， 嗯， 我也自认为我觉得我是那种既没耐心， 嗯， 也没有方法去带好一个团队的这样的一个人， 嗯， 所以至少两年前我一直都是以这样的一个初衷，这样的一个想法在安排自己的工作， 嗯， 但我发现对姐姐说的没错，那个至少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面很难，非常难， 嗯， 即便说你的老板你的直接的这些上司们他们非常认可你，他们觉得有你这样的一个人在团队里面是一件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你除了在你团队里工作之外，设计师他肯定是需要去跟那个其他相关职能的团队的人有所接触的， 对， 特别是当你去跟一个新入职的， 嗯， 然后跟你之前没交集的这样的一个人去接触的时候，他们看的是什么？他们看的是 title， 嗯， 是你的行政岗位， 嗯， 他觉得哎你谁呀、啊，对吧？你干嘛在这边对我指手画脚的？ 嗯， 这个时候我会产生一种无力感，这个时候我会心里暗暗的去埋怨自己说， 为什么不是个老板？ 哎，我为什么不去争一个所谓的 director 啊 leader 啊这样的一个 title 过来呢？我有这个的话我还需要在那边苦口婆心的跟他们费尽嘴皮子的去说这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吗？我是不是就可以去靠这个 title 去压一下他呢？对，我内心深处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在之后的大半年里面，由于自己的一些经历以及反正想法上面又产生了一些改变，我觉得这个东西吧随缘， 嗯， 如果你真的能在一个大环境里面做到哎我只关心我只把我关心的这部分东西做到极致就够了，跟我配合的其他职能的这些同事啊合作伙伴啊他们都能够在自己的这个岗位里面各司其职，大家配合的天衣无缝，那也行。或者呢就随遇而安，去做一个符合你能力符合你价值符合你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职位。之前跟姐姐在那个北京的这样一个线下活动里面也有提到过，作为管理路线的这一部分那个人，我转管理岗没有什么错，一点问题都没有，只需要你在转了管理岗之后靠你自己的能力，对吧？你靠你自己的意愿去把这整个大环境渐渐的去引导到一个更好的更适合你底下的这些年轻设计师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也是一件非常功德无量的事情，对不对？ 是的是的。但我全在说什么来着 啊， 前面总结一下，就是说不得不说至少在我们待过的大公司里面，国内的大公司里面确确实实是不落明文的有一种对于这种就是你的工作经历的 title 跟你年纪的一个匹配的这样的一种歧视，所以导致了其实很多很多情况下没有办法完全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进行个人发展， 嗯 嗯，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每个事情其实都有正反两面的，就是，我相信很多走上管理岗位的，或者说至少做 team leader 的那些同学，他也许一开始不会觉得这个事情特别 enjoy， 但是 但你去做你会发现有些事情真的是你要到了这个位置可能才能够去做到更好的，得到更好的结果。就像前面李阳说的，当你只有当你影响力大了之后，你才能为设计，为你的设计师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嗯，对，因为对应的资源， 嗯， 只有你在对应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你才能够得到。 嗯、然后我记得当时群里面还有很多朋友们都说嘛，说那个他们观察下来，身边很多，那个年纪比较大的设计师， 嗯， 如果混得不好的，可能就转行了，对吧？ 嗯， 然后要么就是做经理，要么就转行。 嗯， 但其实回过头你也仔细想想，就是至少其他设计我们不知道，那 UI 设计这块在中国也就这么多年， 对， 也就这么几年， 对， 比起现在以那个几何技术增长的那个总体的从业人员来看，能够达到这种所谓老年设计师水平的人基本上本来就是凤毛麟角， 是 吧？ 嗯， 所以相对来讲缺少年纪大的那个设计师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嗯， 只不过说再过几年，可能再过个甚至再过个十年，那可能整个行业的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 嗯，对。 嗯，但总体来说，相对来讲，我们还是处在这个行业的一个，至少我们在入行的时候，确实是处在它的一个红利期的。 嗯， 当你以后比如说你找一个十年经验的人，都是随便找找的时候，那可能你的职业竞争力在那个整体的相对水平里面就下降了。 嗯，然后我还想补充一点啊，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件事情。一方面我们这个行业是年轻的，所以呢造成了所谓的年资比较高的年资比较老的这一群设计师，他们的总体数量其实是不多的，所以大对于一些可能也有很多这样的设计师，他们已经在深居简出在一些大公司里面了，那在一些小公司啊创业公司啊，可能真的很难去寻找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踪迹，对吧？ 嗯、 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就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它其实还真的处在那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嘛，对不对？ 嗯、 大家钱是开始渐渐的有一些了，但是呢，相对应的，对于这个美啊，对于品味，对于品质的这个追求，或者说呢，或者说需求，其实依然远远的落后，这一点可能也是一个造成在现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没有产生那么多的这种专家级的设计师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嗯、 因为供需关系里面需求方远远不饱和嘛，没有那么多需要专家级的这样的一些设计师提供解决方案的需求方。 嗯， 你说你刚才举个例子说，哎，需要十年经验的十年工作经历的设计师，现在有什么职位需要十年工作经历的设计师？ 嗯， 蛮少的。 对， 甚至说我有十年经历的设计师在外面找工作，别人都会先掂量一下，哦，十年你要开多少钱？ 对，有道理。相对的，就比如说，现在这个行业，我们经常能看到说一个JD过来，对吧？ 嗯、 那个招聘岗位， 嗯， 然后招设计总监， 嗯， 然后前面要求写的看上去啪啪啪要求很高， 嗯， 然后要什么懂趋势啊，做过落地的产品啊， 嗯， 然后产品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啊，巴拉巴拉，反正写了一堆，就觉得哇，我感觉这应该是一个会要求很高的一职。 嗯， 到最后你好，你从业经历比较到三年，然后我就会觉得，哎，两到三年的经历就可以做一个总监了嘛。 嗯， 那哪怕这个总监只兼可能几个人，但是但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是有一种对于专家这个词的蔑视。 对啊，就心里就会产生一种落差感。那我积累了那么多年的经验，我积累了那么多年的能力，我这些东西好像没有发挥的余地，对吧？用武之地非常的少。如果从这个角度，从这个层面看起来的话，哎，是不是十年工作经历跟两三年工作经历的人比起来，真的大家就是差不多呢？ 嗯，好悲哀，好悲伤。 其实事实上是这样的，事实上绝对不会是这样子的。 嗯，最后总结一下，反正当天我记得群里面还有一个朋友叫张小国，是吧？好像。 嗯。 然后他其实在大家讨论一堆之后，他抛出一个问题，我觉得那个问题还挺好，至少我觉得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话题给总结说。 嗯。 其实大家考虑了这么多话题，或者说年纪大是不是要转行啊，或者说混不到经理怎么办啊等等的， 嗯， 他提了一个问题说，难道大家不是因为对设计有兴趣而入行的吗？对吧？这其实一个关乎到根本的一个问题，哪有那么多说想想这个想那个，对吧？ 嗯， 你觉得你如果你做这个事情开心，那就 OK 了呗。 啊，我想到了一个非常烂俗的一个点，就是，哎，这个是中央台吧？ 什么台？ 就有一句特别有名的一个采访的问题嘛。 嗯， 你 幸 福吗？ 福 吗？我不幸福，我姓高。你幸福吗？我想表达的就是一个幸福感。 嗯， 你做设计师幸福吗？ 嗯， 这个幸福感可能来自于你产出的这些你的设计交付物最后落地成产品之后获得的好评所带来的这样的成就感， 嗯， 或者来自于你的努力工作，然后对应的给到你的丰厚的报酬带来了这样的一个物质上面的这样的满足，对吧？ 所以事实上我觉得像我们俩这种心态注定了就是我们也不会混得很高，对吧？哪怕比如说力量以后带更多的人，对吧？但我相信他依然能够坐在这边跟我聊，比如说 Photoshop 新版又加了个什么功能啊，然后之前有什么东西他妈的现在对不起啊，或者我会跟他吐槽说，哎呀 Sketch 新版本那个什么东西我觉得好没用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这种这么细的东西，我觉得至少我们两个应该是不会去放的， 因为我们喜欢这个东西。 对， 所以在这些环节里面其实就已经能够对应的产生一定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幸福感， 嗯， 对吧？ 对， 对于我们来说，做设计师的价值就是这样子啊。 结束之后呢，其实李阳刚刚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我估计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没有办法在这边说出来， 嗯， 但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挺不好的一件事情，嗯，但总之我们现在还是要继续我们尴尬的聊下去，对吧？ 嗯， 然后我们第二个想说的是性别的歧视， 对， 这部分。说老实话，在我台建台初期，我们就被人吐槽过，甚至投诉过，对吧？因为在我们节目的，在我们官方网站那个 footer 里面，李阳留过一句话，他说那个什么，李阳前后我就不念了。他说为人刻薄，怕麻烦，不喜欢交朋友（括弧漂亮妹子除外）（括弧）。 啊，有问题吗？谁觉得我这句话是有问题的？我觉得他有问题。 我先不评论这句话，但其实可以引出今天这个话题嘛，就到底说，关于性别这个问题，在设计这个行业里面，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种歧视？ 我先想岔开一下，其实也跟性别这个东西有关系。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从2013年之后， 嗯。 招人 这么精确的年份 啊，哦，我记得很清楚。2013年之后招人，渐渐简历收到简历，看到男生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看到男生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是那个逐步的减少。 嗯， 我现在的 team 不是也在招人吗？ 嗯， 几乎就没有男生的。几乎就没有男生简历，唯一有的还是来自于我们听众群里面的。 嗯， 这个也是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一点。 我觉得你这个有点以偏概全了 啊。 毕竟你哪怕一年收100份简历，从总体样本来说还是偏少的。这就好像跟你经常说，哎，今天这个同事生了个女孩，明天那个同事生了个女孩，后天那个同事生了个女孩，你听了10个里面发现8个里面都是生女孩之后，你会觉得哇，今年怎么感觉坐在电脑面前那些工程师生出来的都是女孩。但事实上在总体的盘子里面未必是这样。 或许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个现象存在啊， 嗯， 对吧？我在北京不同的公司跟在上海不同的公司， 嗯， 都遇到了这个问题啊。 不一定啊，比如说你现在多少还算是大公司是吧？ 哦， 你在上海之前惠普也是大公司是吧？然后你在北京其实是创业公司对吧？ 嗯，对， 这其实就很能说明问题啊。就男生可能求拼，女生求稳。当然我这句话说出来本来就是打的标签和带有一定歧视的成分在里面，但有时候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在。 嗯， 普遍会认为说男生他又没有生育上面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说他的家庭低，同时他在家庭里面是更多主心骨的这种角色，所以他理应赚更多的钱，但 他承担的责任可能就是赚钱。 嗯，对， 对吧，养家。 嗯， 然后家庭内政相关的这部分的东西呢，可能天生的就是需要女性，需要她的伴侣去承担更多的部分。 嗯， 那女性在工作的时候势必就会对她工作内容本身会有所那个减弱嘛，对吧？嗯，这可能是大家印象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其实说到这个歧视啊，我以前吃过一次亏。 哎，怎么说？ 我确实也做过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嗯， 当年也是哪次 WWDC 吧？ 嗯， 结束完了之后，反正哪次发布会之后， 嗯， 又是出了那个 iOS beta 版嘛。 嗯， 一般来说我总归会等一两天，有第一批小白鼠去测试一下，没什么大问题的话，我都会去装嘛。 嗯。 然后那一年那个版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需要有非常非常大量的那个空余的那个磁盘空间才能去装。 嗯， 这个量非常的惊人，是八 G 还是九 G？ 嗯， 反正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嗯， 然后我装了之后，我当时就在微博还是在推特上面吐槽了一下，我说，我原话好像是这样，就是说，这个要求也太高了吧，这个要求这么多空余的人，简直就好像是一个女司机在停车的时候因为停不进车，所以强迫让整个停车场的人把车都开出去，然后自己先停了再说，就有这种感觉。 嗯， 然后我特地加了一个括号女司机。 嗯， 也不是特地，我只是随口写了一个女司机。 嗯， 然后后来不知道被哪个女权主义者给摘录了，然后后来那个引来了非常非常多的人来喷我。 嗯， 我当时有点那个，我当时其实也给他们道歉了，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只是随手写下了这句话，也没有针对女性，但确实啊，写了女这个字。嗯，所以当时那个被 其实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哦。在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可能是政治不正确的。 嗯， 我觉得我们社会推行的这个所谓的男女平等， 嗯， 其实在我看来才是不平等。 嗯， 因为男生女生本身生理结构上就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 嗯， 你要求生理差异那么大的两个个体去做相同的事情， 嗯，对， 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公平啊。 嗯，对，是。我上次正好看到一篇文章，是说北欧哪个国家， 嗯， 就是他们因为极端讲求那个男女平等， 嗯， 所以要求在所有的工种里面必须要有那个相对比例的那个，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国家消防员里面也是有女消防员的。 嗯， 然后那个所有感觉真的以女性的生理特性或者说体力条件完全不适合去做的工作里面， 嗯， 也会强行按照某个比例塞进各种的女性。 嗯， 然后这其实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一种 有时候是一种确实是一种负担。 嗯， 因为从历史，不是从历史，从古至今，对吧？男生跟女生就他就是生理结构上是不一样的，他适合的工种就是有点不同的。 对对。 那说回来，就你觉得在不说其他行业，就在我们行业，你觉得男生跟女生对于设计工作来讲有他的那个差异？ 我觉得具体的，我觉得具体的执行层面上面是没有差别的。 嗯， 因为我们本来这个东西就不是一个拼体力的东西，需要体力，对吧？ 嗯， 需要体力，但是不是那种意义层面上面需要拼体力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所以男女差别不大。 在执行层面上面差异不大。 嗯， 唯一的差别是什么？是对我自己来说， 嗯， 我还是一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深受了5000年中华的这种底蕴的这种熏陶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汉族男子，是吧？ 简称直男癌。然后呢？ 哎，我说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嘛，加班。 嗯。 如果我 team 里面全是男生， 嗯， 我会非常直言不讳的说，哎，今天项目非常急， 嗯， 你看吧，你们看吧，对吧？今天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做完。 嗯， 你效率高一点的话，那做快一点，加班时间少一点。 嗯， 你效率差的话，那大家就只能我陪你们多加一会儿班。 嗯， 但如果我 team 里面都是女生， 嗯， 我是说不出口的，或者说我是没有办法这么直接说出口的。 嗯， 我要照顾女生的心理，我知道对于香喷喷的女生来说，对吧？从我的潜意识里面，我就会觉得你强迫他们去8小时的工作之外再去加班，这就是一件不人道的事情。 嗯， 你说这是歧视吗？ 突然觉得我们应该定一下歧视。 这是另外一个歧视，这是歧视精神。 嗯，我然后我说一下我的感受。 嗯， 我觉得这方面我觉得感受跟你是一样的，就是执行层面上我觉得差别不大。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双方在视野层面上是有一些差距的。 对， 我指的这个视野并不是说你视野的高和低， 嗯， 而是视野的方向。 嗯， 举个例子，就是说很明显的一点啊，就在于说大家，因为大家关注的东西确实是不一样，就女生可能更关注一些好玩啊、新奇啊、好吃啊，或者说跟时尚有关的这种东西。但是你说让一个男生去关注这个 YSL 出了什么样的口红啊，然后他对应的那个颜色的编号是什么，就他不可能每天关注这种东西的，对吧？但男生势必会把很多时间关注的，比如说体育啊，对吧？比如说游戏啊，比如说整个互联网行业啊等等。 这个我不是很同意。 你不是很同意吗？ 嗯，我觉得大家其实虽然关注的点有所不同，但是其实都是一样的。 嗯， 其实都是一样的。然后自从有了二次元之后，大家的交集就更多了，对不对？ 嗯， 这个我不是太同意。但是像你刚才说的，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是这个，我至少是我自己这边样本啊。 嗯， 男生， 嗯，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一个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 嗯， 一个期望在那边的。 嗯， 他期望自己能够 升职加薪， 未必升职加薪吧，比如说增长自己的能力， 嗯， 然后得到对应跟能力对应的这样的相应的职位， 嗯。 对女生来说，这方面的野心可能大多数的女生并不是那么的强烈。 嗯， 这是我的一个切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嗯，我这个问题我先大方跟你说，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想说我前面说的那个视野的问题。 嗯， 因为我觉得你关注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并不要紧。 嗯， 但事实上，你对于自己这个行业的那个关注程度，是决定了你有些时候能不能做得更有效率。 哎，那是 这种， 那是。 就举个例子，一个真实案例，就是以前，可能我们公司做一个什么产品， 嗯， 然后大老板看了之后，他有一些吐槽。 嗯， 他说为什么没有这个功能？ 嗯， 没有某某某功能。 嗯 ，PC 上都有某某某功能啊。 嗯， 然后我们的开发的同学，哦，还有加这个功能，虽然他觉得这个需求不是很合理，但他知道啊，确实要加这个功能。 嗯， 然后我们的设计师一个女生。 嗯。 他就说 PC 上有这种功能的，从来没有。 嗯， 我觉得这并不是说你一个人关注了电脑这个行业就一定了解这个事情，但我觉得这个例子是反映的一个问题是说，其实对于自己做的这个东西，或者说数码这个IT 这个行业里面的那种一些非常细节这种东西，其实男生因为他们一般来说更偏理性一些，然后更对于这种东西更关心一些，所以他的一些理解会更深刻一点，相对来讲。当然我不是说女生做不好这个东西，比如说就我前面举个例子，她了解这个需求之后，哦，懂了这个东西，那了解完之后我去把这个功能有什么问题啊，然后什么边界条件我去把它给做出来实现出来也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对于这个层次的理解上面其实是有一些偏差。 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点跟我刚才指的那个点其实是一码事，并不是因为男生跟女生在生理构造上面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差异，而是大家长时间的这个所处的这个环境，受教育的这些环境所造成的差异。因为现在社会就是这样啊，他对于男生跟女生的教育本身就是不同的。那受教育的不同，最后大家就是关注的点就会不一样，对吧？你女生小时候喜欢，打个比方说啊，我说的特别粗暴一点，女生小时候喜欢玩电脑，攒机，研究什么内存、硬盘、CPU 什么的，在大人的眼里看起来会是什么？会觉得你是个异类，对吧？这个就是一个环境造成的，这个，哎，尴尬。 啊，那不说这些，然后因为我自己等于是我去年刚生了小朋友嘛，所以其实我对于女生，就是前面所谓的那种事业上的野心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我是有一些感慨，因为我以前毕竟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我不太清楚。 对这个东西， 你 更有发言权，对吧？ 对，就经历了，就跟等于是那个，你别看，比如说那个那天直播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嫂，他们都说那个什么嫂子好给力啊，对吧？然后嫂子什么一会儿又给狗粮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对吧？就你会觉得，其实我老婆还挺乐观，挺积极的。但在生孩子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对于女生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体验，它有非常多正面的事情，比如说小朋友很好玩啊，比如说你会觉得自己生理得到延续，但是整个过程当中，她承受到的生理性的痛苦其实是非常多，这种事情其实很难一句话说透，然后每个人的体验也不尽相同。跟你家人啊，跟你真实的自己身体状况都是相关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哪怕你是再顺利的这么样一个过程，你对于一个女生来说，这一整个可能孕产期加孕期加起来可能有一年多的时间，其实对于她生理情况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然后这种生理和心理上的反应，我觉得 可能会造就另外一个对于人格啊什么都会产生影响。 我觉得应该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说会对他自己的一个事业观啊，不是事业观，世界观、价值观，或者对于工作的态度会产生一个转变，因为他势必会把一部分的注意力放到家庭和孩子上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我是觉得说，你要让一个孕妇或者说产妇能够在她孕期和产期过程当中平等的没有任何差别的跟人家做同样的活动， 这不现实， 不现实，完全不现实。所以说你说有时候这是一种歧视吧，但是我觉得也并不能不尽然这么说，因为毕竟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海对面的那个国家，对吧？他 哪个海 啊？日本海对面的这个国家，它的有一些做法我还蛮认同的， 就是家庭主妇会更多一点，是这个吗？ 他们通过了一些手段去造成了这样一个现象，对吧？比如说男女结婚之后，男性女性选择不工作，男性选择工作， 那女性那边政府的话会对于她比如说相应的各种税啊什么各种费用都会予以减免， 嗯， 然后男性那边的话他会得到那个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薪资去支撑他靠一个人去养活一个家庭， 还是这样的， 对呀、啊、 挺好的、 哦、我觉得是蛮好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所谓的社会主义人文关怀， 嗯，好憧憬啊我们也在日本，我估计我老婆肯定也就不干活了， 那跑题了是吧， 跑题了差不多了吧，挺长的， 是吧。 每隔几期我们总会说一些比较沉重的话题，然后今天我觉得我们聊的又有点散，对吧？但是，但其实确实里面也透露出一些我们的无奈，就是这个行业里面，不管是对年龄还是对于性别，这个歧视确实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无形的存在，对吧？然后，其实我们是更希望能够大家都有更好的生活了，对吧？所以那个。祝福大家吧，远离这些歧视，来自一个被歧视的老年设计师。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嗯，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歧视的内容，我都不忍心说下去，我们就到以后再提吧。One more thing 对吧？那今天的 One more thing 内容是这样，大家知道嘛？就在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准备到深圳再去办一次那个线下活动。 对。 然后呢？ 我们要去那个祖国的南海边上 画一个圈。然后其实非常感谢大家上次推荐的一些场地啊，然后有一个听众非常的热心。 嗯。 虽然现在还没有决定，但是我觉得。心里至少有点谱，当然如果大家还有推荐的话，可以继续来告诉我们。同时呢，因为上周我跟大家去参加了 Type is Beautiful 的那个10周年的那个线下活动， 对， 然后里面有一些可能有些东西我跟大家觉得还有些可取之处，所以我们也产生一些思考，就是说虽然之前上海跟北京站的活动我跟李阳都有想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活动东西内容在里面，但毕竟两个人的想法也是比较有限的， 对， 所以大家如果对于深圳站的那些线下活动的内容啊形式啊有什么想法的话，欢迎那个本期也通过各种途径来告诉我们， 对，不妨先跟我们就是讲一下你们的需求，对吧， 对，甚至比如说你想要找什么嘉宾面基，对吧，然后把名字告诉我们去找一下，也是有这个可能的，对吧？ 尽力试试看。 嗯，对。 你跟我说要找扎克伯格来，对吧？根本我就没办法了。 反正就像以前的宗旨一样，我们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能够既有一些稍微有一丢丢价值的那种东西，但更多的是给大家一些好玩的，能够留下一些深刻回忆的这种体验吧。沉默了。 对， 好，那个八月份我们深圳见，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这边还有一个 two more things 因为大家知道在6月1号多说评论系统挂掉，所以我们现在装了一个新的评论，但是那个评论呢有一些 bug，所以在这边跟大家道个歉啊。一方面他可能在你点了那个发送之后那个速度会有点慢，但是请大家耐心等待，基本上点下去之后还是会有效的，当然在整个体验上我会想办法去做一些改善，但因为这个东西本来评论系统也是开发者正在开发中的，所以那个什么时候能够修掉那些 bug 我现在也不能打包票， 我们也会尽力去跟开发者反馈， 对， 然后但是那个开发者好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反馈了，现在有点着急。我们本来挑选那个系统，因为觉得他好像一个月之前还刚更新过，对吧？ 嗯、 但是后来发现这一个月里面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过， 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替他有些隐隐的担心。 然后还有一个是说，大家知道就以前用多说的话，你可以用你的社交账号去登录的，那我新的那个系统没有办法这么做。但是呢，他还是有办法去设置自己的头像的。 是。 但是这个方法是怎么样的，我可以简单告诉大家，就是说默认的头像呢现在采用是一个随机生成的那种以前的游戏机的那种小人物的那种像素感觉的那种头像。 嗯， 但如果你要用你自己自定的头像呢，请访问 Gravita 那个 GR 怎么拼来着， 还是那么年代，我以前 应该怎么念 我一直都念错了。 你念什么？ 我念的是吉阿瓦塔，我漏了一个啊。 大家可以上 gravata.com。 对，那个之前如果有用过 WordPress 的这个博客系统的话，应该对这个东西不陌生。 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原理啊，就是说你在这个系统里面，在 Gravita 这个系统里面，你是按照你自己常用的那个邮箱设置好你的那个自己的头像之后，其他第三方的服务如果调用了 Gravita 这个接口的话，一旦侦测到留言的那个用户跟你那个邮箱是匹配的，它就直接显示你那个自定义头像。 嗯嗯， 所以你在这个上面上传完之后，其实在其他很多地方都是有效的。 对，然后 在国内用的人不是很多。 上传完之后，只要在我们那个评论系统里面输入对应的那个 邮箱 地址， 就以后就一直就是有你的自定义头像。 是， 当然我觉得新的它随机那个头像也挺好玩的，虽然不是那么的美观，但是随机的嘛，挺好玩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以及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我们。同样你也可以订阅我们推出的安妮微邮报，订阅地址详见官网头部链接。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为了得到更好的体验，我们比较推荐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当然你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喜马拉雅 FM 以及企鹅 FM 上搜索 anyway.fm 或者设计杂谈找到我们。同样欢迎访问我们的官网，以方便的浏览每一期节目提及的参考链接，并且参与讨论。再见。